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早上起来下雨，你赶上了吗？ 哇，那个雷声特别大，轰一声。 别装了，你也就听听雷声。 真的，因为我 今天早， 昨天晚上睡得特别晚，今天起得特别早。 昨天晚上为什么睡得特别晚？ 忙于工作。 呵，说的跟真的一样哈。 也只能这么说。 反正这两天北京的这个天气啊，真的是有雨哈。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出门带伞吧。其实呢，说实话，这两天我们能跟大家一起互动了很多内容，其中有一条内容值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什么呀？ 就是所有我们节目组的女主持人都特别惦记我工位抽屉里边那些零食。 哟，除了我还有别人惦记 吗？昨天于飞也惦记了。 说什么了？ 说那个什么啊，凤梨酥，是叫凤梨酥还是叫冬 瓜 酥？冬瓜酥里边 冬瓜凤梨酥 还有吗？ 有吗？ 还应该有吧。 有 啊，还有几袋话梅是吧？ 不错呀，您这个工位美食丰盛。 反正我们确实就像美哲开头说的哈，那么晚不睡觉，忙于工作。 嗯， 我们有时候工作一忙起来哈，真是顾不上吃饭，偶尔的时候就得靠这些零食呢稍微撑一会儿， 稍微点吧一下。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就来聊聊您的工位，就是您的办公桌啊，包括有些周边的一些小柜子呀，桌上、抽屉里边、工位附近都有一些什么东西， 是都怎么布置的，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 哎，除了办公的一些物品，比如说有个笔、有个本儿， 有个 电脑，除了之外，你的工位里边还有什么？就是你的工位有花儿。 有的时候有花是吧？ 啊，看花死不是那个坚持多长时间？ 你看，就是有的时候啊，人家就是在咱们台附近卖那个类似荷花根茎的那个花儿， 你是小商小贩路边人家从公园里边揪的，你给买了吧？ 我觉得不是，我也不知道，但应该不是吧？ 不是吧？ 反正养过一次， 养过。 哎呀，你说的我冷汗都出来了， 助纣为虐，这叫 那。 当然了，美哲除了 你怎么知道人就从公园里拔的呀？ 我就那么一说， 没准人是家里养的呢。 家里边多大院子呀？ 没准人家有一池塘呢。 呵。 人家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不行啊。 呵，会古诗啊。 那必须的。知道这句诗出自哪儿吗？ 没听说过。 红楼梦。 哦，真厉害，真厉害啊。对，美哲是个学霸啊。不光是。 给我扣帽子。 没有，不光是工位上有花，而且他那个女孩嘛，工位还有一个那叫什么香薰还是叫花露水？ 香薰。 香薰。 桌面小香薰。 哎，桌面小香薰。所以凑近他那个工位吧，香气扑鼻。 嗯。 啊，一主那个。 特别享受是不是？ 对对对，花露水味特别浓。 怎么是花露水味儿？ 那是什么味？ 我那一个香薰能买十瓶花露水都不止， 都不止吧？ 嗯， 那肯定是。 哎呀，缺乏欣赏美的鼻子。 行吧，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的工位上都有哪些小玩意儿哈，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特别的布置，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昨天呢，有一场名为《与城市对话：商业更新中的当代表达》，你看现在的这种主题设计展哈，名字都比较梦幻， 嗯， 就跟您那香薰的味道。倒差不太多哈，这个在东四南大街雪莲亮点文创园开幕了，东四街区一座文创园，新的文创园正式亮相了。这个雪莲亮点文创园，其实说实话您可能没听过，但是提另外一家商场您肯定熟悉。 什么呀？ 三友百货。 听说过，没逛过。 啊， 现在也没了是吧？ 对对对，它是上个世纪80年代你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 得了吧，我是90年代出生的， 哦，就 不要颠倒黑白。 这有什么黑白？不就早说个10年吗？ 10年呢？ 对，三友百货，北京有好多三字辈的商场。 嗯 啊，三友啊， 三友啊， 三利啊， 三有三利吗？ 三利百货有啊。 哦， 啊，三友百货当年是升级改建而来，这座呢位于首都核心区的老商场最初也就是500平方米起步，一度呢发展到好几千平方米，越盖越大， 越来越大。 而且呢，三友商场曾经是北京最大的纺织品的专卖商场之一。 嗯， 我记得我逛的次数也不多，因为我老觉得那商场吧， 就是叔阿姨可能逛更合适一些， 是不是？人家买一些布，买一些绸子， 哎、 回家裁衣服、 啊、 或者做被套什么的。 你手艺那么多呢？ 我不是，我这是贴近百姓生活。 反正据说当年哈，营业额年营业额超过1亿。 哟，80年代就1亿？ 不，曾经啊，80年代起步嘛。 啊、 哦，但是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亿元商场， 嗯， 镌刻了几代北京人的消费记忆。咱门口那个赛特啊， 嗯， 也曾经是亿元商场。 嗯 啊，都是特别能挣钱的商场。 我记得我表姐当时来北京的时候说逛赛特，其实那个言语之间都特别自豪。 嗯、是是是， 因为它入驻的品牌价格也比较高嘛， 对，高大上 的，算是一个高端的商场。 对啊，特别就是那时候他们一店庆，我们周边交通特别拥堵， 堵塞是吗？堵车， 堵车呀。 嗯， 这个去年呢，伴随着东四大街的整体改造，按照当时北京的这个北京时尚控股的要求吧，雪莲集团把三友商场老旧业态停业了，并且启动了更新改造。所以呢，去年8月份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哎呀，三友关门了啊，觉得特别的遗憾。 嗯， 告别多年来的旧模样，文创园现代设计感，全新的外立面，令人眼前一亮。 哎， 而且让人眼前最亮的是，就是5楼的顶层啊，它有一个露台花园。 那我猜一定可以去打卡、拍个照什么的。 你都不想想这露台花园都干点什么吗？ 养点花呗，都说是花园了，那能不没 花 吗？ 路边买的，揪的有点。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揪的呀？真是。 露台一般，要不然开个小饭馆， 嗯， 开个酒吧， 或者是还能干点什么呢？ 就是 做一个小书屋， 做个小书屋是吧？ 嗯， 人家这不是，人家经过一番改造，在这500多平方米的露天空间当中，点缀着翠竹绿藤，散布着休闲座椅。 你看看是不是得养养花花草草？ 倒也是吧。可以，就是将来就像美哲说的，你要是晚上的时候啊，跟那儿打卡拍个照， 嗯， 看看，因为东四大街相信大家非常的熟，它那条街整个改造之后，北京风味特别浓郁， 嗯 啊，然后呢，你跟那儿一拍照呢，就是特别老北京那种感觉， 哎、 对吧？那么文创园运营方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儿还有世界上最窄的剧场， 嗯， 说老商场改造的时候啊，这楼梯间拆了，保留出斑驳裸露的原始墙面，安装了吸音板、音响、灯光。阶梯座椅和舞台形成了一个多宽的这个特色剧场呢？ 多宽呢？ 3.3米宽。 哟，那不跟你的那个宽度差不多吗？ 你才3.3米， 也只能容纳一个李凯老师往那儿一坐。 3.3米啊， 哎、 这真的，说实话， 挺窄的， 特别窄。 嗯 啊，然后16米挑高，高倒是挺高，大约能容纳40多名观众的特色剧场。美哲是一个知性女主播，经常在我们隔壁的那屋呢搞一些做一些知性的什么文艺类的节目。 什么叫在隔壁那屋搞一些？ 不是你在 是精良制作一些。 八七六也做一些类似是吧？ 有时候 经常请一些什么剧院啊什么的一些文艺大咖来做你的访谈，对吧？ 嗯、 来接受你的采访，所以我觉得这也挺好啊，就演个话剧、演个戏什么的， 哎， 是吧？ 或者开个发布会呀、啊 哎， 办个活动啊。 因为是偶然之间，原来那地方是一个旋转楼梯哈。偶然之间，这弄成了一个剧场，所以人家起了一个特别名，叫“偶得剧场”。 偶然促成的这样一个小剧场、 啊啊，哎，挺有意思的。等以后有机会啊，您可以不妨去感受一下这三友百货，尤其是对那片长大的很多孩子来说，可能逛三友那也算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剂哈。 嗯， 看看老商场升级改造之后有了什么样的新的变化。除了三友百货，您一路往北扎，去趟隆福寺，然后从隆福寺再往北扎，去趟三联，然后再往北扎。 哎 啊，宽街那个中医院就算了哈，再往北扎去首都机场，首都机场人也新盖了剧场。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 啊、 你这个往这儿扎往那儿扎，是不是少了一些什么呀？ 啊、少什么呀？ 少了一些吃的地方呀。 说了半天你是知性女主播， 那怎么了？民以食为天， 改成吃性女主播了？ 你看看什么呀？人家就是嘛，民以食为天， 这倒也是啊。反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其实这些挺好的地儿哈，北京城特别好，在这儿你能感受到不一样的传承和新的发展。当然了，如果您在工位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小小的改变，因为说实话，工位啊，给自己能提升的空间其实挺大的。 嗯、 单位给你配的桌子椅子都是一模样， 哎， 怎么能够 凸显个性？ 哎，打扮的跟别人不太一样。 哎， 你像美哲那个，没见工位怎么乱，先闻见一个特别幽香的味道， 未见其人先闻其香， 嗯， 是不是也挺好的？算是我工位的一个特色。 是是是。 当然有一些朋友特别善于把自己的工位改造成一个既能收纳又能方便大家办公的小空间、 啊、 大家也不妨啊，如果能发图的话也可以发来一些图片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哎、没错。 你不让我说吃的、 嗯、 但是聊到工位这事儿、 嗯、 看到我们很多朋友其实工位上都会放多多少少一些小零食， 是吗？ 你看你也不能免俗吗？ 对， 但我也不是说这叫俗啊， 不是， 就 我 你也有嘛。 你能说了除了我的工位有吃的，别人谁的工位有吃的？ 我 除了你之外，咱俩之外， 别人还真有吗？ 嗯， 你看见过吗？ 没看见过，估计都锁抽屉里了。你不是也锁抽屉里了吗？ 我没锁， 肥水不流外人田呢， 只是搁抽屉里边， 然后锁上， 桌面比较干净。 行行行，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宝姐姐就说，三友离我太近了，我住龙福大厦西侧。你那确实，那片那旁边旁边那几个老饭庄是吧？ 哦，什么呀什么呀，说出来。 瑞珍宝啊什么之类的。 什么瑞珍宝是什么呀？ 老饭馆吗？ 是吗？ 啊，不知道吧？ 嗯，不知道。 对对对， 要不咱们哪天择日不如撞 日 撞一下。 反正那片的老饭馆真的啊，就可以。然后那个什么花魁老号啊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吗？ 白魁吧，什么花魁？你串哪儿去了？你天天就不学好。 今天呢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哈，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跟大家说说超标电动车退市的事儿。 哎呦， 其实到今年的10月31号，也就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呢，这些不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3年的过渡期就会期满了。 嗯， 那这些超标的车啊，现在已经进入到了退市的倒计时。咱北京的各个电动自行车的销售门店呢，销量也是增长迅猛。这个车管站的这个车管站的新车上牌也是排起了长龙哈。 嗯， 高峰期这个排队上牌，大家需要等2个小时的时间。 哦， 一天午后啊，在新街口的一个卖电动车的旗舰店里，一排排新电动自行车是分成了车型来分别排列。 嗯， 那登门购车的顾客呢，也是络绎不绝，一直没有断过。很多市民朋友专门是推着自己家的旧车来折价，说比如我们家有辆车 啊， 骑了3年的时间，一点毛病都没有，您给你看看呗，能估价多少啊？ 3年没毛病哈，这咱卖过汽车，这个还真不知道哈，电动车、 嗯、 这多少钱？ 这是一位老先生就问店员。店员呢比较有经验 啊， 就推着这个车走了2步、 嗯、 然后呢又拿出电池看了看，伸出了5个手指头。 这不是伸在袖子里边吗？ 那不是交易什么古玩古董之类的吗？ 得了吧，那是交易，也是车 啊。也是车吗？ 啊，就是马车嘛。 我还在想哪个 4S 店人的本。但是现在哈、 啊、 原来大家不都是抄在袖子里、 啊、 然后互相 给个价，知道为什么吗？ 为 什么要搁在袖子里边吗？ 行规， 怕别人知道，怕别人比价， 怕泄密。 对对，比如咱俩之前说好了，你这个东西值10块， 嗯， 然后旁边一说，哎呦，给他10块，那我这是不是也应该10块？其实他那个值5块。 哎、是是是、嗯，你知道现在大家都怎么做吗？ 怎么做呀？ 你就是去很多地方买东西啊，人家不跟你说价，人拿一个计算器上面摁几个数， 那不 给你看一下？ 那不是原来对老外的吗？在我们单位门口有一个秀水、 嗯、 你知道吧、 啊、是是是是， 当天这个英文不太通的时候就拿计算器讨价还价。 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我具体在什么购物场景中出现过这样，但是有的确实也不说、 啊、也不说话是吧、 哎、这就说远了、 啊、 反正人家店员吧、 嗯、 伸出了5个手指头，什么意思啊？解读一下。 我哪知道啊， 500块。 哦，500块 最多了。 嗨，还最多了 啊、这个老先生就低头摸了摸自己家的车，显然啊这个价格是不能达到人家的满意，低于了预期。店经理王建松也说啊，说实话，我们这儿200-300块钱置换来的旧车，卖给收车的时候还得赔点呢。关键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为了鼓励大家买新车。 嗯， 王建松说，他们这个店呢，对于车辆残值估算还是比较可观的，不会因为顾客选购新车的价格高低进行浮动。而记者呢，也是在其他几家小门店进行探访的时候，很多店员就说，选的车贵，那这个折价购车补贴也可以更高。 哦， 有一家店铺呢，更是打出了最高折抵1000块的条幅， 比那500贵一倍呢， 是不是听上去还挺合算的？ 那是啊。 有一位门店老板就跟记者说呀，这其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什么意思？ 这个折抵的价格是高了，但是商家会再虚报一个高于实际的新车价格，所以您在买新车的时候其实压根儿也没占着便宜。 明白了、 啊、就会着不回来了。 收你的钱的时候多给200， 然后 你的 买的时候 再多收200， 哎，再多掏200块钱是吧，这等于里外里也没便宜嘛、 哎、 所以说业内人士也是建议大家在进行以旧换新的时候啊，您最好选择那些大 大品牌正规的门店。这些门店呢，也会按照品牌方的要求去明码标价，在管理上相对来说就非常严格了。你看现在又赶上开学季，本来就是一个购车高峰，再加上超标车的过渡期也进入到倒计时，所以现在各家门店的销售啊，同比增长了三四成呢。你看现在每天每个店能卖四五十辆车，当然这其中有一半，将近一半都是以旧换新。一边介绍啊，王建松还一边着急给他们公司打电话，赶紧协调进货吧。 火， 过去一款车订20台，现在呀，咱就得奔着30-40台来预备。那么根据预测呢，到了10月中下旬，就是过期之前的那十来天，整个市场也会呈现出相对紧张的一个态势。所以建议啊，如果您家有这些钞票的电动车，咱还是早做打算，早点做准备，看看是不是价格合适， 是 给回收一下。 10月31号啊，这是最后一天。然后呢，这个过渡期反正3年啊，不知道您是怎么来说的啊。反正希望大家就是遵守交通法规，不让上路的咱别上路啊。 没错。 另外，关于这个钱的问题，对于财迷节目主持人来说， 财经， 哇、哦、啊，你是财经节目主持人， 谁是财迷啊？ 我说那个别的一些主持人特别财迷的那些 哦、啊，比如我旁边这位。 咱有的时候吧，就是忍痛归割爱，就是便宜点呢，哎，便宜就便宜了，咱不违法是不是、 嗯？ 反正我是这样一心态哈， 遵守相关的规定。 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工位啊，您的工位上有些什么样与众不同的地方哈、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像冬日思雨啊。啊，口金 FM 啊，都提到李凯不学好，又骗小美。 哼，没事啊，回头请我吃饭，花魁饭馆。 那儿有一个白魁老号， 白魁老号， 还有一个叫瑞珍厚。 哎、 嗯，啊，不是瑞珍薄。 哎，你这个人过不过分 啊？怎么就都是老字号嘛？ 那你为了补偿我的精神损失，就哪天择日不如撞日带我去吃一下呗。其实你提到这个白魁老号、 啊、 你知道上次咱们去团建之后、 嗯、 就是去后海有一家饭馆、 啊、 不是团建了吗？ 是啊， 回来打车的那个路上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反正我是看到那个白魁老号， 是吧？ 当时我心里就产生了一些小小的想法。但是后来吧，你知道我你欠我的东西太多了，什么豆汁啊、糖油饼啊、面茶呀、啊、我就一直没来及提这茬。既然今天您主动提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就下周吧。 什么呀？这属于真是哈，这个平地起惊雷是吧？就是说了一句之后就哎。 那你说你冷不丁的非要提？ 那好吧， 还非要给我挖一坑？ 好吧， 那不还得狠狠的宰您一刀？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上哪儿说理去呢？2014说，在工位上我就喜欢摆点袖珍的小盆景，雅致清新，还挺养眼。累的时候看一看，简单打理一下，放松心情。 哎，特别好哈！我觉得在办公室里放一些绿植，真的是能让人的心情瞬间有一个转换。 没错， 比如在劳累的时候， 哎、 浇浇花，看看花， 是 啊，看看我那个小荷花。 嗯，草球也争春，您听那个名字就是一绿意盎然的朋友啊。窗台是我的自留地儿。哎，有好多绿植 哦， 啊，是吧？ 嗯，像不同爱好的朋友，可能都会把自己的窗台打扮成不同的风格。 嗯， 比如说咱有同事特别喜欢二次元，特别喜欢动漫人物， 啊、 可能就会把家里的那个小摆件、小手办，哎，摆在别人工位的窗台上。 这个我们办公室呢有几位，当然美哲也属于这种特别喜欢他，因为做过多年的二次元的这个节目啊，他们家也有好多特别值钱的手办，从来不往单位里边摆。 嗯 啊， 我也带过， 是吗？ 我也带过， 展示完了就拿回去了。 我都锁柜子里了， 啊，是吗？ 嗯 啊，那我们另外一位同事呢，把他那些手办都放在他窗台上了， 哎， 啊、 放在我窗台上， 对对对，放在美哲窗台上， 但是确实挺好看的，是吧？还算是一装饰。 反正我也不看不懂，据说是有人喜欢的话，说那个东西有贵有便宜呢，哈，有的特别贵， 嗯、 是吧？ 得看做工、看品牌、看大小、 哦、 看材质，可能还会有比较多的讲究。 都是义乌产的吧？ 那你得好好看一下 Made in 哪儿。 好吧，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这个啊，骑着蜗牛去西藏，说工位上有电脑、文件夹、茶杯，哎，茶杯也不一样。 嗯 ，Oasis 说曾经有个工位放过一个鱼缸，哎呀、 哦， 曾经的那些都没了，那大概是不是那个工位也离开了？ 嗯， 鱼缸是我们同事也有放鱼缸的小鱼缸。就是那个 放在办公室里，是不 是？就 是 大概跟那个饭盒大小差不太多 哦 啊，那种小的带一小台灯， 哦，包括很多朋友都会在办公室放那种小生态瓶，他也会给你布置好什么水草啊，像您说的也有个小灯，里面可能能养一两条小鱼的那种， 一条红绿灯。 但是就是不太好养，我总觉得在那样一个密闭的小缸里，可能也就是观赏几天。就得迎来生离死别了， 一周换一次。 你想人家专业养鱼的那种啊，一周换一次是吧？ 是吧？ 一周换一次水还是一周换一次鱼呀？ 一周换一次鱼啊。 一周连这个缸直接就端了是吗？重新换一波。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像哥带发来一张照片，你看我工位上什么都有，铅笔、转笔刀，然后二次纸和一地球仪。这一地球仪还是一个带台灯的，我觉得。 哎，看着挺高级的哈。 嗯， 包括还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微信哈。大李、小李和老李说，我的座位附近啊养了一棵发财树，还有几盆绿萝，一个水族箱。你看人家啊，就不是那个桌上养的小鱼缸，是整整一个水族箱， 是 里边呢养了几十条热带鱼，当然还有一个小缸，里面是两只巴西龟，有点像个小动物园。不知道您在什么样的单位工作哈？ 不是，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领导的办公桌吧。 又，你启发了我，发财树 是啊， 绿萝、水族箱， 是吧？ 不一般， 不一般啊！拿进我新发来了一张特别好看的工位的照片，一看一个苹果的电脑，一部电话。特别简洁，然后呢，我觉得还有几个这个便签纸贴在了电脑上啊，让老板换个无线的鼠标和键盘不好吗？ 哎呦，你还关注这么细节？是有线的鼠标是吗？ 对啊， 但人家那鼠标应该是和电脑一套的吧，是吧？应该还挺贵的呢。 啊，当然我觉得就是 某个品牌的 设备确实金使，怎么使都不坏， 看着还是比较有科技感，人家的工位打扮的。 是是是。 小辉姐说，我现在已经离开我的工位一年多了，人应该已经是退休了嘛，剩下的满满都是回忆。我记得我有两个工位，每个工位上都有电脑，一个是公用的，我和出纳公用，还有一个是自己专属的，做财务分析，非常专业啊。 哎，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的工位怎么样哈？工位有什么样特殊的布置，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你又坑我， 怎么了？ 人家老周说了，这个瑞珍后已经消失多年了 啊。是吗？我好长时间没去了。 你就是提几个 啊，就是 没准还人都不营业了是吗？ 那就不来我了是不是？ 那咱们可以吃那个花魁嘛。 嗨，旁边还有一些小吃呢啊。都挺好的。 不错不错。 当然了，刚才说到了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哈，上这个10月31号最后一天，按照新国标的要求，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不超过25公里每小时。目前正规销售的门店摆出的新车也都符合这个标准，然而一些骑惯了快车的市民看着谁都觉得太慢，我就不能容忍别人的车超过我的那些， 就特着急是吗？ 哎，尤其是一些外卖骑手这些群体，还是希望车能够快点。像电商平台热门电动车的产品页面下方最频繁出现的问题就是解除限速，这个限速最快可以跑多快呀？然后呢，记者也这样的问题也咨询了一下客服，线上回复都是不支持破解限速，但是呢，许多热心买家解答的时候纷纷给出了，就是你这事儿吧，问商家没用，你要是问都买的，哎，你买的时候怎么解啊？大家都给出了很多用后体验。那么这些设定了最高时速的新车真的可以解除限速吗？多家线下门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像赵东雨露一家的自行车车行的服务员啊，店员跟记者说，如果觉得车速慢呢，你可以买车之后我们店里边帮你调一下。 你先买车，我们再帮你操作。 阜成门内大街一家门店的店员表示，可以破除这个限速，网上买一个解码器200块钱，这不划算，我们帮你解，给80就行。 还招揽上生意了。 但人家特别实在，补充现在管得严，过阵子吧。 也就是还有戏。 就是反正一听吧，就是属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种。一位门店的老板跟记者说，说现在有些外卖骑手来店里边看车呀，发现车速慢就放弃购车了，有人干脆就考摩托车驾照去了，你开摩托车啊。当然我觉得有些老板为什么会给提供这样的服务，还是人家说的一针见血，就是 生怕这门生意黄了， 嗯， 对吧？你好不容易来买我辆车，然后你要我要不提供这服务呢，他可能就不买了。 还是要招揽生意嘛， 但是 在人家的角度考虑。 当然，挣钱不能挣昧心钱啊。 那倒是， 对吧？违法的事儿咱不能干啊。 你包括现在很多外卖小哥送餐的时候，的确是特别着急，这个车也开得特别快，就像一子弹一样。其实对于自己的安全来说，也是非常的有风险哈。当然，也是看看这些外卖平台是不是能把咱的送餐规则稍微调整调整，别把我们的外卖小哥逼得这么紧， 是 吧？ 是是 是。包括其实呢，尤其是最近这些天嘛，咱北京老下雨，遇到这种下雨呀、啊，或者是刮风的天气， 嗯、 咱也稍微的能等的话，稍微等一等、 啊、对 吧？ 对对对， 也 别老投诉人家，是不是、 哎？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的工位长什么样哈？然后呢，像全天都是早点说，有一排海贼王的小手办啊，然后之前。那个去某家快餐店那时候捞的 哦， 你看到这 什么叫捞的呀？ 这就是顺手抢， 应该是买那个 买的套餐的时候给的， 买套餐送哈。 儿童餐是不是送这个？ 反正经常会送各种各样的动漫 IP 的小、 啊，而且人家这个工位是那种是三个显示屏凑一块呢， 分屏办公啊。 这是你看一二三 哟， 是吧？ 这是什么工作呀？不太清楚、啊。 我看那个报表， 能看到那个桌面上显示的是什么吗？ 看不出来这个报表吧，应该是个 Excel 表。 但我看人家桌上倒是放了一个有点类似小抱枕的东西，是吗？ 中午趴那儿睡会儿觉 啊， 我猜 方便的一个小枕头。 我猜呀、 啊， 是这样、 嗯。 全天都吃早点，中午怎么还吃快餐呢？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买快餐买的呀？ 他自己说的 啊，自己说的，就是吃点横的嘛，中午、 哦、行吧。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哈 ，A 勾加勾啊 ，AJ 说二位下午好，我办公桌现在以简单为主，水杯呀、啊。酒精湿巾呐、啊，握力器呀、啊，必要的一些书籍啊，和一个故宫文创的可爱的锦衣卫的小人儿。 嗯，要说现在各家文创做的也都特别有创意哈。 你猜是男的是女的？ 锦衣卫男的呀。 不是，我猜你，我就说这个尖钩这位朋友是男的是女的？ 尖钩啊，我觉得像是一位男士， 是吧？您看有握力器。 嗯、 哦、你知道握力器吧， 就是攥在手里可以测你的握力， 对对对，一方面是这个练习一下力量，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那东西特别解压， 哦， 时不时捏捏的 还真 是 包括有一些什么弹力球、 哎、 就专门解压那些小物件、 嗯、 可能很多办公族也特别喜欢在手上捏一个哈，解解压、 哎、红果说听说哎，你们那个电台的主持人王一工位有很多冰箱贴是吗？ 是吗？这个您应该熟啊、哎、 我跟王一是一个办公室，所以 曾经是一个办公室， 曾经是一个办公室，所以他那个工位那个椅子后边挂了一串的冰箱贴， 包括啊，我觉得人家因为可能做旅游节目吧、 啊、 所以整个工位也都收藏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小纪念品、 啊、对对对， 什么小扇子 啊 明信片 啊都在那儿， 都全给人抖露出去，说不太 好，反正那个办公室现在也拆了， 嗯 啊，我那个 还是挺有特色的， 我那个人家送我的明信片我都搁一信封里边搁着，从来不像他似的贴出来， 其实这是两种思路， 是吧？ 珍藏也行，人家展示出来也是另外一种珍藏嘛、 哎、反正都是从世界各地寄过来的哈、 嗯、 看着也挺有意思的哈， 比较有纪念意义。 但是王一那冰箱贴啊，你可千万别动， 为什么？ 哪个挨着哪个他记得门清 哟，在什么位置都记得很清楚、 啊、对对对对，记得特别清楚， 好吧、 嗯， 反正那办公室也拆了，咱也看不见了，是不 是？ 是。田哥说了，说退休之前，我的工位上有电脑、文件盒、订书机、日历、台灯，当然抽屉当中放了好多个项目章、印泥、计算器、手电筒、胶水、收音机和雨伞，这是一个常规的工位布置，是不是？ 不是， 基本上全都是办公的物品。你看人家不放闲东西。 是是是，但是一看也是个领导，抽屉里边全是萝卜找不着，全是项目章嘛。 那没准人是掌管公章的，哎，不不，人家是领导，是领导，是领导。 我也不会聊， 太不会了， 会不会聊天？ 是领导，领导，领导， 真是 领导好，领导好。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的工位里边有什么特殊的啊？有什么样？怎么布置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原谅这个特别直爽的女孩啊。都是有什么就 都是领导， 对，有什么就说什么，特别直爽，多么可爱的一个知性女主播，是吧？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来说一件这个非常紧急的事儿哈， 嗯， 9月7号下午3点，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北土城派出所的民警陈胜伟啊，就带着两位辅警在地铁10号线的3元桥站巡逻的时候呢， 接到了一个群众反映，说一名乘客就躺在站台的座椅上，好像已经晕过去了。 哎呦 呀！民警一看这情况，就赶紧去现场看看呗。在现场啊，发现一位中年男子身上穿着白色的上衣和黑色的短裤，的确是平躺在人家站台的长椅上，那个表情啊显得特别的痛苦。 嗯， 民警陈胜伟就轻轻地拍了拍这个男子，发现呢叫他没有反应。那么在多次唤醒尝试都没有起效之后，民警就赶紧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派出所的指挥室。那同时车站的工作人员也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这位民警啊，想通知男子的家属和单位，但是从男子随身携带的背包当中，也没找到相关的联系方式， 连个证件也看不见。 哎，这怎么办呢？20分钟过后呢，急救中心的医务人员还有派出所的副所长先后赶到了现场处置。这个医务人员到了现场之后，先给这个男子做了一个初步的检查，发现男子血液当中啊，这个血钾的含量非常高，而血糖的浓度呢，更是超出了检测的范围。 你瞧瞧， 所以整个情况非常的紧急，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生命的危险。那按照人家的救治程序，其实是需要家属赶紧签字，然后送到医院展开急救的。但是咱刚才不是说了吗？联系不上这位男子的家属或者单位，所以啊，一位人家这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彭博就毫不犹豫地为男子签下了这个字。 你瞧瞧， 一场生死营救也随即展开了。那民警也协助着急救医生，迅速把这位男子抬上了救护车，送往就近的医院。经过警方的进一步工作啊，最终是终于联系上了被急救人张先生的家属，也就这个男子姓张哈，张先生的家属赶紧到达医院，对民警和车站的工作人员表达了感谢。到了晚上7点钟，经过抢救的张先生是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在医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治疗。所以从下午3点到晚上7点，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还有民警一直都在帮助这个男子哈，处理这种比较危急的情况。刚才提到什么血钾高， 高 血糖也高，健康北京主持人跟我们说说，这可能是出现什么情况啊？ 我跟你说啊，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签字这个环节。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真正的特别有担当的民警是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和压力。 也就谁签字谁担责，是 不 是？不 是，也不是担，一般情况下都是家属签字。 那倒是。 这个说到签字，就多说两句，因为是这样，在医院里边，比如说您做急诊手术哈，包括有一些什么什么治疗，好多的时候有这种所谓的知情告知书，让家属签字。这个事儿吧，在心血管，就是心脑血管发生急症，比如说心梗、脑梗的时候，其实医生特别着急，他们那个绿色通道已经开通了，而且医院是有这个硬性要求，比如说多长时间，这个二线的大夫就得在急诊室里边等着，然后来做这个急诊手术，因为时间就是生命。但是往往耽误在哪个环节呢？ 签字， 家属签字这个环节。然后呢，不愿意担责任， 就家属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疑虑，是吧？ 他们是这 样的担心， 比如说一老人家。比如瞎说哈，老人家要做这种比如心脏的急诊的手术，哎呦不行，我得等我哥来，不行我得跟我姐商量商量再签那次，等这俩人凑到，这还好，这俩人不行，我们家孩子5个得5个都到齐了才能签那次。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得这个办事效率高一点，大家当机立断把这个字签了，不要遗误，最佳的修治。 对，医生跟那边是干着急，因为你不签字这手术没法做。当然有些时候你看这个责任和压力，为什么说这个民警点个赞，他其实承担了很多的压力， 非常举气。 因为如果真的要是一家人凑不齐，你不签字，那人的性命可能就没了。当然了，这可能也是一个双方的，就是一方面我们希望家属能够知情同意，另外一方面像国外有些手术是不需要家属签字就直接就来做的哈。当然这可能也是需要不断的考核，因为医生的包括伦理学等等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学科哈，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多说了哈，就是如果在手术有急诊手术的时候，家属尽量的配合，再一次为我们这民警点赞，是不 是？ 签字是最关键的。至于你说你那个高钾呀、高血糖啊，没事，欢迎你常听健康北京吧。 你也说不出来个1、2、3、4、5， 我都是听专家说的。 那倒也是， 上山还 打老虎呢。多听健康北京吧。 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2014说，我们家好多的衣服鞋帽都是曾经在3友买的。 这是承载了很多老北京人的回忆，是不是？ 就是北京的有很多的一些商场，可能是真是当年的大商场。有像我们那赛特，像我们当年那时候， 小年轻没家没成家的时候，偶尔也会逛， 偶尔嘛， 啊就 是偶尔 赶人家打折的时候，我们也买点东西。 哎呦， 啊、 所以您这个财迷节目主持人，在打折的时候也就没那么财迷了， 是吧？ 是吧？ 偶尔去超市看看吧。 哎，偶尔放放血。 嗨、哎，你怎么都懂放血呢？ 那就是出出血吗、 嗯、可以、啊、 没事没事，你这过两天又要请我吃饭，提前让你感受一下这种氛围。 行吧，然后呢还有 行啊 啊，就是可以请你吃饭， 答应了。 对啊， 哎呦呦呦，行行行行、 啊、 听众朋友们替我作证啊， 小吃 的、这个、 还是有的吧， 新的欠条又欠下了。 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 嗯、 是您的工位上边都有些什么样与众不同的东西，怎么布置的哈，都可以找我们的聊天室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聊天哈。 远航1966说、 嗯、 我的办公室啊原来也有两个工位，但是现在呢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呦， 办公室里有沙发、文件柜、空调、饮水机、办公桌，办公桌上呢有两个电脑，一个是台日机，还有一个是笔记本。 嗯， 当然我们那个窗台上啊也摆了一个小鱼缸，养着三条热带鱼。 哎、 原来是四条，后来壮烈牺牲了一条。 嗨，反正这个热带鱼不太好养、 嗯、 相对来说比那些金鱼难养多了。 是， 这可能因为 水温得控制， 对对对， 水的净度得控制。 哇、 哦， 好专业。 还有灯光是不是也得控制？ 是吧？ 嗯，然后那个很多鱼缸高级一些的还带自动投喂器。 哇、 哦，就不再说深了啊！再说深我也没那么专业， 这已经很深了。 略知一二嘛，知性女主播、 啊。很多人都说呀，美哲自从来了这个节目，择日不成不如撞日，这已经成口头语了哈。 这主要是老是请。不是不是，老是吃不着李凯老师请的饭， 就是 老得撞日。 对对对，老得撞日嘛， 嗯、 就是这特别爱撞日，是吧？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 对，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这个工位哈、啊，上边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布置哈、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欢迎您在整点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远航1966还发来了他们那个办公室小鱼缸的照片。 哦， 现在是这是热带鱼吗？ 二三。这三只小鱼儿， 但是没有你说的那什么过滤器啊，什么投喂器啊，什么的都没有、 嗯、这属于比较原生态养鱼哈。 那 但我觉得是不是里面可以摆一些类似鹅卵石啊、小细沙子啊、一些水草啊、假山呀、啊、小罐儿啊，这样是不是看起来更好看一些？ 就是男人和女人哈，这个区别有的时候就在这时候展现出来、 哎、不是，你要说你一个空缸光养鱼你的乐趣在哪儿呢？ 是是是，就跟女孩说，哎呀你看我买了双鞋，不行我得配件衣服，就是一套一套， 买了一套衣服我得再配一包， 对，然后配个发卡，配个发饰、 嗯、 整个的都是这一套的思路，是吧？ 行吧， 生活当中践行着要花钱的思路 也挺快乐的。 然后整点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期待您通过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 桑变花，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油。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的工位都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布置啊，就是您的办公桌上面有些什么特别的小的心思啊，抽屉里边放什么样好吃的。 哎，都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啊！ 有什么东西得藏着点、掖着点，不能让别人看见。 你除了吃的，还有别的东西要藏着掖着吗？ 我那里边个别的，像吃的，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可能被人顺走的笔。 哦， 这笔不能搁桌子上。 有的时候同事可能拿起来一用就忘了。 这什么忘？10回10回他不还给我。 是吗？ 对啊。 谁呀？这么缺德。 然后呢，我还有一把剪子放在桌子上呢，是因为有些人拆快递。那个快递拆完了，因为有胶带嘛，那剪子就上面特别粘。 不好意思啊， 我 知道你说的是我。 不，你在你之前已经有好多人用我那把剪子拆快递。 哦，我说怎么那么 粘呢？特别 粘，我还以为是我剪的。 后来那把剪子就专门算了，搁桌子上让大家拆快递吧， 就成了一个快递拆箱的专用剪。 哎，我还把比较好的剪子放抽屉里了。 嗯 啊，就是属于这种，哎呀， 不想分享。 逼的都快成这样了，是吧？就是没办法，同事之间有的时候就得互相帮忙嘛。 其实人家也是没拿咱们当外人，是吧？ 这是一般情况都是这样。 互相请个客、吃个饭都没什么的。 李世勋说：“我办公室置办了个茶海，闲下来就喝茶， 哎， 特别棒。 嗯” 啊，我那个办公桌原来也曾经有一个。 我的办公桌上有茶，但没有茶海。 后来呢，因为桌子太小，就拿回家了。 然后换了一个小托。 对啊， 小茶托哈。 然后呢，这个原来是两把紫茶壶，然后有个公道杯，然后有两个那个什么，就是所谓防汝窑的茶杯，就是一套都备好了。 嗯， 还有一个什么那个那个、小蟾蜍啊什么的。 你这个太讲究了，你知道吗？ 是吧？ 虽然你平常总说自己 没 钱，特别抠，哎呦，我是真的请不起呀， 特别小的一块， 但是自己的那工位哈，布置的还是非常好，是不是？ 对对对对， 给自己花钱从来都没有舍不得。 那是，我今天又花钱买了什么东西？ 买什么了？ 忘了，我买了瓶墨水，好像。 是吗？准备用钢笔写写字， 对对对， 练练字。好嘞， 好 嘞。好，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不是你看到我那墨水就失望了，特便宜。 是吗？ 啊， 那我失望什么呀？又不是送我的。 这个墨香哈， 伊德格最香，多闻闻。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的工位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布置哈？当然了，对于很多退休的朋友来说，其实每个人的书桌也可以来聊聊，对吧？ 嗯、 办公室里边有办公的工位， 哎、 家里边有没有书桌什么的？ 是是是， 对吧？ 你提到书桌，很多朋友的办公桌上也有很多书， 嗯、 包括咱们俩背后那个小柜子 啊，也会有好多书， 也是咱们俩贡献出来的私藏书籍嘛。 对对对，是。都可以来聊聊书桌上面是什么额外的一些布置哈。当然了，美哲说了，他那个工位呢是经常有一些花哈。说到这个卖花和买花，一般情况下像这个花鸟鱼虫市场， 嗯， 便宜 是， 对吧？但是不方便， 嗯， 像你们通州附近有一个，咱就不说那个 八里桥， 八里桥附近有一个哈，太老远， 嗯， 怎么能够方便的买花呢？ 在网上订行不行啊？ 网上能订吗？ 能订， 能订是吧？ 有一些专门做电商的花卉配送、 哦。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发现，北京的很多地铁站它卖花了， 哎， 是吧？ 嗯、 你们曾经是不是做过这样的节目？ 对，我们财富新动力专门跟大家聊过地铁站有一些鲜花的自助贩卖机、 哎、 但这个生意究竟好不好做呢？请李凯老师跟我们说说。 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的现状，具体是什么样，背后有什么经济学原理，待会儿请美哲来分析一下哈。这个地铁站的鲜花的自动贩卖机啊，据说这段时间正在悄然升级。 嗯， 前不久进驻四惠东站的一个鲜花超市，就以无人售货和浪漫的装潢引了不少乘客拍照打卡，络绎不绝的进店的参观乘客当中啊，看的人多，拍照的人多，你要真掏钱，那比我抠门多了。 这就叫好不叫座， 是吧？一边还把这个在地铁站持续布局的20多家鲜花超市的计划呢，是这个所谓的一家，咱就不说是什么牌子了啊。 嗯、 另外一方面，就像美哲说的，叫好不叫座的这个现状，所以呢也是特别的尴尬，感觉那边好像积极布局，这边好像很少有人花钱，让鲜花走进日常生活成为了消费习惯。商家还需要做点什么呢？ 嗯， 和这个普通的鲜花店不同的是，就是地铁站的这些店铺呢，一般情况下都是无人售货的体验店，消费者在购买挑选好商品的时候，在自助台扫码结账就行了。货架上摆了除了满满当当的各种各样的鲜花，说实话啊，鲜花里边我也不认识， 嗯， 它是什么玫瑰是吧？ 玫瑰 啊，然后呢还有什么那什么 康乃馨， 康乃馨，白的叫什么来着？ 白的百合， 百合是吧？ 嗯， 就是各种各样的花特别多，除了花之外，还有绿植，还有不少的帆布袋、花瓶周边产品啊。人家这个业内人士，就是这家商场的，就是这家店的老板是说，希望可以通过植物的日常化零售，唤起人和自然的互动。 嗯， 说特别高大上，就是花钱呗。虽然吸引了不少市民进店观赏驻足拍照，但是鲜花超市似乎有些叫好不叫座， 也就是自助贩卖机不行、 嗯、 这鲜花超市好像经营情况 也不太好。对对对，这两个还不太一样，不完全一样是吧？ 你看最开始咱们不是说的是 自动 售卖机那种、 啊、对对对， 它有一个大玻璃、嗯、然后就像大家买饮料一样、 啊、 您选哪个花、 啊、 然后呢付了钱之后这花就出来了、 啊、 这属于一种哈贩卖机型的、 哎、那花是像我买饮料，因为饮料的那时候是这样哈，我曾经买过一瓶可乐， 嗯， 然后那个咣当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呢，我也是脑子没过脑子，直接拧那瓶盖哈，喷我一脚。 哦， 就是他那个可乐不是 气儿攒着呢。 对，他掉下来那一瞬间，好、哦、激荡了他内心的澎湃热情。 你主要是太着急喝了，所以喷了一脸。 不是，喷了一脚，这。你说这个花哈，按说是比较娇嫩的，它哐当掉下来之后，花瓣会不会也掉下来？ 跟大家说一实话哈、 嗯， 我没买过。 嗨。 但是我看到人的很多社交平台上、 嗯、 都会有那些美女小姐姐在自动售卖机前捧着鲜花打卡拍照、 嗯、那是收了钱的， 因为她后背就背后全是鲜花、 啊、 还是拍照挺好看 挺好看的是吧、 嗯、 反正工作日晚上6点正值地铁晚高峰，记者观察了半个小时，里边只有3位顾客买了鲜花和多肉，总价一共才29.7块，一人还不到10块钱呢。 嗯， 花9.9块购买了一束粉色绣球花的市民陈女士说，这是她第二次啊，从鲜花超市买花。那么四惠东站呢，是他通勤的必经车站。有了这家花店之后呢，说工作一天的疲劳感都可以一扫而空了， 给生活一点仪式感。 哎，这个女生可能这个想法更浪漫一些哈， 就跟刚才说布置鱼缸， 哎，是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 啊、当然，对于更多的市民而言呢，地铁站似乎并不适合购买鲜花的地方 啊、 嗯。然后呢，你有人说了，在这儿吧，还得继续换乘是吧？手里边拿着花呢，不太方便。上下班通勤的人呢，大多会赶时间，也没有时间跟那闲逛啊、挑选呐、啊。那么在超市当中停留一阵子，空手而归的市民李女士认为，鲜花超市开在地铁站可能不是个长久之计。 嗯， 2016年前后，为了满足消费者的浪漫需求啊，鲜花的电商也开始出现。就像美哲说的，可以在网上买， 网上订。 哎，许多平台呢以包月预定、一周一束花的方式，一星期配送一次，是吧？ 看你的选择，可以一周配送一次， 啊、 也可以两周配送一次。 嗯、 你也可以让他一周配送两束，他往往会有一些套餐让你去 选 择， 价格不一样，是吧？ 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呢？ 啊、 首先，你不用去跑花鸟鱼虫市场去买去、 嗯， 也不用专门跑地铁站去买去、 嗯， 你就是在网上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套餐， 哎、 人家给你每周搭配好。你知道，选花也是一个非常需要审美， 红的配绿的，绿的配白的，白的配粉的。 那就可能不太好看 哦。那怎么选？ 人家会在一束花里面有一主花， 嗯， 比如会有一个花茎、花盘比较大的花， 嗯、向日葵， 然后会有一些满天星那种， 嗯、 向日。哎，你别说，好像有一次真的有那小向 日葵，对呀、 啊， 对呀、 啊啊，有的， 真是。你别老以为 那阴天的时候向日葵冲着太阳转吗？ 就来了， 问问你嘛、 啊，我也不知道， 问问我就问问 啊。 然后有一些配花，小满天星、 嗯、 啊，小雏菊之类的、 嗯。 所以你在家里呢，简单的去收拾一下， 啊、 拿一把剪子、 嗯， 沿着这个它的茎部哈、啊 嗯， 花茎的地方45度， 斜着一角， 斜着45度剪一下、 嗯， 哎，跟这个花瓶的高度差不多就行了。 哎，挺方便哈。反正呢，2019年以来呢，鲜花自动贩卖机呢开始出现在各个小区和地铁站，为鲜花市场呢打开了新的零售之路。简单操作，扫码支付就可以自助购买，买鲜花开始变得像买饮料一样便捷。那么地铁站里边的浪漫鲜花生意为什么是叫好不叫座又这么低迷呢？ 嗯 啊，不用美哲分析，业内专家是这样说的、啊， 来听听。 说鲜花自动贩卖机的在市场铺开的时候呢，消费者的主要感觉还是觉得新鲜。啊，而在地铁站的场景下，往来匆匆的通勤乘客很难转化为固定的客源。此外呢，由于鲜花的保质期比较短，损耗率比较高，采用标准化的方式售卖呢，啊，这个非标准化的鲜花，比如说，因为你都不知道这束玫瑰花到底是不是今天买的和昨天买的有什么区别，对吧？ 嗯、 也面临着不小的困难。人家说了一最经典的。浪漫商业模式的培育还需要花费不少的功夫， 还真的是这样。 是吧？ 因为我们当时做这期选题的时候，采访的嘉宾正好是一个独立投资人、 嗯、 他其实之前还真的考察过地铁站这种自动售卖鲜花的这个设备的这个项目、 啊、 后来还是决定放弃投资， 没花钱， 可能就是觉得他还是具备一些不确定性吧、 嗯、 包括我看我们平台上像不赶趟这位朋友也说了、 啊、 说我就是在网上订花订了4年的时间，每周一束、 哦、 然后新生也说地铁买花那到家这花不就蔫儿了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些顾虑哈，就我们买到的这个花材究竟新不新鲜、 嗯、 能不能和电商上人家直邮的这些花去抗衡，还真的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是，所以这个可能背后是像美哲分析的经济学的因素啊，像我们消费者来说就是方便不方便，好使不好使、 嗯、 对不对， 好看不好看。 哎，另外呢，有的时候不见得非得要买花，他可能是逛个花店愉悦一下身心啊，心情好了，哎呀，这花真好看，这花真好看，到买的时候不买，是吧？这也可以理解， 就是、这样 是吧？ 也可以理解， 也可以理解， 也不是不行，是不是、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一个呢就来聊聊哈，您的这个工位是什么样？另外可以来聊聊自己的书桌什么样？另外包括像花儿的问题啊，家里边的书桌啊，家里边的桌子上放不放花？ 嗯、 不管是真花，你们家见过塑料花吗？ 塑料花、 啊、 好像有，小时候有。 我们小学时候塑料花最多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吗？ 什么呀？ 就是搞那种什么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时候、 哦，每个小朋友 手里边举着那个，哎，那一束花全是塑料花。 我们家还有那种就是绢花布做的那种， 啊、 嗯， 是 也挺好看的， 也挺好看的。当然了，这个其实还是真花更养眼一些哈。 那是， 虽然是有的时候养不好的话， 成本也高一些， 对，就养死了。那我们的交流方式，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最近呢，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斑马线让行的问题、 哎、 作为行人啊，其实往往过马路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 嗯、 咱们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还是在斑马线前，咱行人到底站在哪儿等这个信号灯，其实特别有讲究。 嗯， 如果说有行人等待区，那肯定咱得站在这个指定的区域，对不对？但如果这个路口没有设置等待区， 嗯， 那行人怎么办呢？ 就要注意和非机动车道还有机动车道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发生剐蹭的情况。咱不是之前也说嘛，就是通州区土桥中路和九棵树东路的一个十字路口啊，有一个文明引导员就说，每天啊我们就要提醒大家这个问题，几乎每次红灯都得让大家往后站一点，别太往前蹭啊，别太靠近马路，特别是要和右转的车辆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下回也弄个标语，上面写着退后一小步， 文明一 大 步。嗨，九月二号晚高峰的时候呢，咱说的这个路口人流量是明显提升了，四个方向的路上每次亮红灯的时候都有将近20个人在等待，红灯每次不到1分钟的时间，而在这期间呢人流会越来越大，再加上什么电动车、自行车，整个路口就显得特别的拥挤。记者在现场也看到啊，因为这个斑马线和人行道都是在一个平面上，并没有高出来的那个马路牙子，所以说行人还有骑车的朋友基本上都会在斑马线上停靠，人越多呢大家就抱团取暖，打引号的啊，越往前蹭。那除了站在斑马线上啊，还有一些行人就直接走到了非机动车道上， 多悬呢， 直逼机动车，特别危险，是不是？这个行人的站位不对，当然就会降低这个路口的通行能力，也有可能造成交通事故。9月3号下午6点多，还是一个晚高峰啊，方庄桥东南角也有很多人都在等红灯呢。哎呀，这个灯时间可太长了， 长 这个时候一个拎着大包小包蔬果的大妈和同行的大爷低语，你说人家是两口子吗？ 那谁知道，这无所谓嘛。 你经常就会问一些这样的问题给我， 无所谓的问题是吧？ 哎呀，记者啊也实测发现，这个行人的红灯时长大概得等3分钟的时间。 哦， 其实作为这个 建华南路的居民来说，还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哈，但也得看情况是吧？ 啊，对，我们单位门口这红绿灯反正时间有的时候不止3分钟， 有的时候会长一些，但是3分钟反正也不短嘛。 是是是， 这个车辆的绿灯转红灯的时候，一般中间还会有几秒的缓冲期，亮个黄灯，随后呢是近1分钟的红灯啊。有的行人朋友看到这个车行灯变黄了，就着急过马路，根本就不看那两边的机动车有没有停下来，所以也是提醒大家，看到黄灯亮起来的时候别着急过，咱等再等几秒，是不是？这个网约车的司机鲁先生就说呀，抢着几秒的黄灯其实特别的危险，因为这个时候有的司机也觉得哟黄灯了，我赶紧加个油门，我一下冲过去得了。 当然了，这个确实违反交规啊。其实黄灯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减速的，当然个别司机总觉得黄灯是应该抢一下的，是吧？ 就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嘛。那车辆在加速的时候其实刹车是比较困难的，就有可能撞到行人，所以这位鲁先生也是提醒大家，无论您多赶时间，咱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也不能在行人信号灯没有转成绿灯的时候抢着过马路。这个王府井大街南段和北沿段的交界处有一个智能斑马线，还有四周的格栏都镶上了灯带，这个信号灯亮红灯的时候啊，灯带上也同时会亮这个红灯， 更显眼啊， 哎，特别的明显。如果说红灯的时候穿行啊，旁边的智能音箱还会发出提示呢。 什么提示啊？ 现在是红灯，请退回等候。 这么温柔啊， 文明礼貌啊，这叫啊。可是呢，这样明确的提醒有的时候还是不起作用， 太温柔了。 现红灯， 嗨， 回去。 这个确实不太有礼貌， 这就不像是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干出来的事儿。 是 吧？ 是是。 这9月2号下午4点半呀，在等待红灯近1分钟的时间里，就有行人朋友不耐烦了啊！只见一名女士朝着斑马线快步的走，对一旁音箱里温柔的提醒是充耳不闻呐。后面呢还有4位男子看见这情况，赶紧跟上去吧。这个时候距离红灯结束只有9秒钟的时间了， 你瞧瞧， 时间多紧张是吧？ 对， 着急呀！开学了，家住长营地区的单女士特意提早出门上班。他说呀，哎呀，在没有信号灯的斑马线前，我们还得等好长的时间呢。有的行人过马路的时候，他不看路，他一直看手机，慢慢悠悠的。我又怕吓到人，我又不敢摁喇叭，所以我就只能干等着，特别让人着急。王女士说啊，还发现 有那个拉着孩子过马路，那家长还在那儿一边拉着孩子一边看手机， 就是手是跟孩子连在一块的，但是眼睛没在路上， 心也没在路上，没准儿哈，一个没拽住，孩子还得往回跑。你想想，真是就是旁观者都会觉得看见这一幕心惊肉跳。 嗯， 那司机和行人，咱一起自觉的遵守交规，路口的秩序才能好起来。 是， 也是提醒大家。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美哲说了很多一些行人的一些不太合适、不局气的地方啊，甚至于说算是漏气了，就是一定是往前蹭蹭。我觉得我离这个斑马线啊，离那个路中间那个中线近一点，我能走得更快一些、啊 哎。 但是你真的把人路口全堵了。包括有的时候还行人闯红灯的， 闯黄灯的、 啊、闯黄灯的，带孩子之后心思不在孩子身上，在自己手机身上的、 嗯、 手机比孩子亲多了，知道吗、 哎、呀， 所以就这样的一些家长也好，一些这个成年人也好，在我们现在让礼让斑马线的这样大环境下，其实更应该是双方配合，对吧？ 是、 啊、 司机和行人一起努力、 哎、 咱们一起提升路口的通行效率。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哈，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的工位哈、啊、有什么样特殊的布置，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有什么小摆设、小摆件什么之类的，包括家里边的书桌有什么样的小摆件，都可以找我们的两种方式哈、啊，随时和我们保持交流。那么我们一会儿就回来，来 听后见， 哎，来听这叫什么？新北京的歌唱北京的新歌哈、 啊。哦，今天又要听一首新歌吗？ 哎，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家住在运河边》，来听听。 嗯， 我家住在银河边，一湾碧水到江南，梦境一行在扬帆，且看今日好少年。弯弯云和水悠悠千百年，沿着歌声飘来江南的古船， 夜夜的夜夜摇着老船桨，把这京城种在河两岸。 轻轻云和水洗过我的脸，我的笑声飘在青色的水面。 妈妈的妈妈唱着银河谣，坐在四合院哄我入眠。 我家住在银河边，幸福挤满朋友圈。 新故事 新画卷 就在盈盈一水间。 我家住在银河边，一湾碧水到江南， 梦起航 且看今日好少年。 轻轻云和水洗过我的脸，我的笑声飘在金色的水面。 妈妈的妈妈唱着银河谣，坐在四合院哄我入眠。 我家住在银河边，幸福挤满朋友圈。 新故事 新画卷 就在盈盈水间。 我家住在银河边，一湾碧水到江南， 梦起航 在扬帆， 且看今日好少年。 我家住在银河边，幸福 挤满朋友圈。新故事新花间，常在盈盈一水间，高家住在银河边，一湾碧水到江南，梦起航在扬帆，且看今日好少年。 我家住在运河边，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新生也在说新地铁买的花到家就蔫了。 嗯、 啊、 这就是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哈，也会影响很多朋友在要不要买单、哎、要不要掏钱。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花啊，我不知道，就是反正我为数不多养几次花啊，还挺金火的。就是你喷点水吧，它那个花又能挺起来。 你喷到哪儿啊？ 喷花上啊， 就直接喷到花瓣上。 但是我拍的喷的特别少，拿一个那种小喷壶就喷两下、 哦、 然后它吸收一点水分，它就重新又立起来了。 因为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在网上订过花哈、 啊、 我就是在网上订花之后，我们拿那个小花瓶把那个花插进去之后、 嗯、 我发现过两天那个水就会变得非常浑。如果你要是不干预它的话，再过两天你把那个花拿出来，你发现底下那个花茎都已经拉丝的有一点 酱香型的， 反正就是比较重口味一些。 对、啊、 后来我就说，我说这怎么办呢、 嗯、 我就在网上买了那个鲜花保鲜液。 嗯， 你只要在花瓶里稍微放上那么一小瓶盖、 嗯、 的确三四天水都不会浑、 哦、 然后那个花也会开得特别鲜艳、 哦、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那就是看来还是有一些 能提升它的花期， 有一些秘密武器在里边的是吧、 嗯， 所以 专门园艺用的那些保鲜液， 哎呀，真是特别好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除了桌子上的一些您有什么特殊的这些小的一些布置哈， 嗯、 书桌啊、工位啊，也可以来聊聊您桌面上放花嘛 啊，养的什么花，您怎么打理花、 啊， 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 哎，我们的交流方式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一般家里边养花哈，我发现有几个位置。要不然放阳台 哦， 对吧？ 是， 然后要不然放饭桌上， 嗯， 书桌上放花的也不多， 或者钢琴上可能会放一束。 你们家是有三角大钢琴，那当然上边放花了。 有钢琴没有角，没有三角，有角没三角 是吧？反正总之也是你、嗯。 要不你送我一三角大钢琴？ 那我 哟，那我缺一个那么大的房，要不你送我一大房子先？ 这比 这就聊深了， 对，这比豆汁什么的很多了，是不是？ 来看看其他朋友说花的事儿、 哎、啊。您说， 哈密瓜说五年前啊，我搬到城南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呢就想每周订购一束鲜花，人家说我住太远了不送，我就特别失望。当然四年前终于是可以鲜花配送了， 嗯， 我就赶紧下单订购吧。所以现在啊，家里常常有鲜花啊，我觉得真的家里有花，你知道，那 氛围不一样， 不一样，对、 哦， 气氛都不一样。其实我的生活还是比较节俭，但我觉得呢，鲜花这笔钱还是不能省， 嗯， 因为家里有花，就像刚刚李凯老师说的，氛围不一样， 嗯， 无论是你侍弄它，还是看着它，心里都会非常高兴。我的老母亲也非常喜欢花，从小我们家也摆着绢花、塑料花， 哎， 直到他老人家80岁的时候，还跟别人学了一门手艺呢。就是用那个铁丝儿啊做绢花，做完了之后送给亲朋好友，大家都特别喜欢。 嗯， 现在家里还留着老人之前做的那些花呢。 哎呀，真挺好哈、 嗯！ 家里边有花呢，确实这一下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哈。 所以您也多养养。 哎，当然了，也有些人经验丰富，不赶趟还跟那儿说呢，没辙啊。 哎， 你那鲜花保鲜液，我告诉你，滴2滴8-4也可以代替鲜花保鲜液。 真的假的？ 对，我也持怀疑态度啊。 这个八四是不是有点狠呢？不会把我的花给杀死吗？但是现在我最近这半年没怎么订花、 啊。我跟你说啊，这就是老就是大家的智慧吧，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嗯、 这个不知道真的假的啊。 你包括之前还有朋友分享那小窍门，说什么可乐能刷马桶， 啊、 我对此也持怀疑态度。 还有包括呢， 有试过有试过的吗，朋友们？ 还包括你知道，就是家里边洗涤灵， 嗯， 倒一瓶当这个汽车的玻璃水儿。 哟 啊，就是现在下雨天一下雨， 那不得起泡沫吗？ 你不能全，你那实在干嘛？你弄点水兑在那个洗涤灵里边，再搁那个玻璃水。当然这都瞎说啊，都不知道好使不好使。 嗯、 人家也确实有像什么鸟屎之类在玻璃上，那个确实那个也擦不下干净。 你包括还有呢， 啊、 就是家里的银饰、银镯子、银项链、发乌了、变黑了怎么办呢？ 嗯、 拿点那个牙膏 啊， 来刷一刷。 蹭蹭 这到底靠不靠谱呢？我也没试过， 没试过。但是有一个我知道靠谱的，就是家里边那个水壶里边有水碱。放点醋 哦，酸碱、 啊、酸碱中和一下、 嗯、 啊，这样的话能够把这个水碱稍微好一些。 碳酸钙， 对，碳酸钙遇见了这个氢离子，变成了可溶于水的碳酸氢钙。 哟，您化学学真好， 这套我背好几遍了， 就为了在节目里秀一秀。 不过说到这个下雨，就是除了拿洗涤灵当玻璃水这事儿之外哈，其实呢这两天北京的雨水还真是特别勤。 比如今天早上吗？ 今天早上，今天包括在上直播之前，我还跟美哲我们俩一块来聊天，好像今年艳阳高照的天数不多， 嗯， 对吧？一直是阴雨连绵， 哎， 一直没让我洗车，你知道吗？ 不会吧？ 真没洗、啊、 几个月了。 反正这半个月是没洗过车， 都出包浆了吧、 啊、今天一大早这闷雷过后，一场雨来的特别的急，而且还今天刮风。我送我们家孩子上学的时候、 嗯、 风最大的时候，那个伞就跟没打一样， 嗯 啊，直接就全半身 湿身了， 半身就是淋 湿都 湿 了。 但是呢，比雨来的更急更快的是新街口接到北顺社区的物业工作人员，人家进门说，哎，我们来看看房子没事吧。看着黑压压的云层，工作人员赶紧来到了宫门口五条苗阿姨他们家查看情况。苗阿姨啊，他们家住那个低洼院落，连年因为积水漏雨的问题而感到烦恼。今年七月份呢，小巷管家人家叫升级了，叫 3.0 版本。 嗯， 过去好像电脑经常是这刚出是 1.0。 哎， 升一回是 2.0。 嗯， 再升一回是 3.0。 包括咱的微信不是几点零。 啊，是吗？ 是吧？手机系统 9.0，是吧？反正总之，人家这小巷管家3.0一经在社区推广，它便成为了第一个尝鲜的居民，购买了一个汛期排水服务。您听好了啊，购买了服务，花钱了。 哦， 今天早上起呢，物业人员赶到苗阿姨他们家的院子里边，第一件事就是帮啊老人检查房屋。 嗯， 听老人说家里边没漏雨，工作人员还不放心呢，蹬着梯子爬上了屋顶，再次检查之前的这个扇盖有没有破损。忙完检查，见院子里边有一些积水，工作人员赶紧拿来扫把把它清理干净。然后苗阿姨对此是十分的感动，她说甭管大雨小雨啊，他们都来， 只要下雨就来看看。 哎，她跟记者说呀，院子情况特殊，不仅是低洼院，所处的位置呢还在胡同的最深处。因为原来我们家我姥姥家住那胡同最深处，特别有感触、 嗯、 一到下雨的时候，那好，那几家的雨水都往那院子里边灌， 特别容易积水、啊、 哎，院里边的排水管线距离街外的主管线特别远，每逢下雨都会积水，最严重的时候院子里边的积水还会倒灌进屋里边。今年七月份呢，老人来到了北顺社区居委会，和物业签订了一个小巷管家 3.0 版本的第一份合同，购买了一个汛期排水服务。连着几天呢，物业工作人员都帮着老人扇盖房屋，查找院落的积水点，每逢下大雨他们也必来院子里边看看，一旦出现了积水就开始协调水泵到现场咱抽水。 嗯， 北顺社区党委书记陈海洋跟记者说，说我们物业呢到北顺社区已经5年了，平房区的物业呢属于政府购买服务，居民呢不用交物业费，物业呢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日常服务。在居民认可物业服务的前提之下，2019年呢小巷管家刚开始时候 1.0 版本推广，最早呢是以一个院子为单位签订一个大合同，每户居民呢交600块钱。 那能享受多少服务啊？ 20多项吧。 20多项。 哎，这些服务内容比之前那些基础维修服务更为广泛一些。 哦、嗯， 如今这不是已经 3.0 了吗？ 哎 ,2.0 都已经过去了。运作模式呢更为成熟灵活。 居民呢可以从这个大合同里边单独购买自己想要的服务， 就是可以自己定制一下。 哎，你想买花还是买花瓶都不一样啊。物业工作人员说呢，买一项呢或者买几项都行。你像苗阿姨他们家，她最担心的是房子漏雨积水的问题，就是单独购买了汛期排水这一项。 嗯， 这样的运作模式呢可以帮助居民省更多的钱，得到更有针对性的一些服务。 没错， 对于社区物业来说，也可以通过居民购买服务的情况细致了解各家各户的一些难题， 看看都哪几项是大家订购率比较高的，可能问题就出在哪儿。 哎，当然了，更大的问题也是让人家，其实我个人认为哈，也是让能够物业有一个可持续的维持的发展，就是你收点钱， 哎， 对吧？咱们作为老百姓来说呢，咱也花点钱， 有偿服务。 对，花不了太多钱，你至少买一心安，不然的话，您说你每年院子都漏雨，然后修起来也比较费劲， 自己也没法拾掇， 对吧？有的时候花不了太多钱，能够办大事儿， 能够享受到便利。 也希望很多的老旧的平房小区也能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服务。现在其实生活水平提高了，说有的时候不差这点钱的时候，更希望能享受服务。你说有钱没处买去，是不是也是个问题？ 嗯， 对吧？ 包括之前李凯老师不是也说了吗？在很多这种老的胡同区，可能在生活设施的配套上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欠缺， 是 看看是不是能够查漏补缺来改进改进呢？ 请教我兔子这位网友，这位朋友说，我们应该把唐欧扁升级为2.0了吧？1.0圆满结束，唐小扁2.0该开始了吧？ 要说这事儿吧，是这么说的哈， 啊， 我们上回吃那糖油饼呢，吃的就是2.0版本的， 加了一份糖， 加了一份糖的。 对啊， 哎呦，什么时候加三份糖，我们就可以三。 齁不齁啊你？ 我觉得上次那正好两份糖， 是吧？ 要是一份糖的话，我估计。 哎，当然那糖油饼有点太大个了哈，下回真的咱找一地儿再把面茶我给你补齐了。 哟，真的， 真的，真的。啊，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便宜。 行行行行，嗨， 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嗯， 张辉说，我们家养的有香味的月季花，今天早上起来还开得特别饱满的，下午回来一看就蔫头大脑了。都怪我，早上起来要是浇浇水也不这样，毁得我肠子都青了。要不然花期还有几天呢？啊，有点欲哭无泪的样子， 然后给我们发来一张图。 哎， 我看是稍微有点打蔫儿，要是您现在亡羊补牢，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 哎，但是话说回来，咱俩属于真的，反正我是这样啊，我对养花一窍不通。 嗯， 这个水是多好还是少好，是勤浇水，据说有些花跟养什么几大 不一样的， 对吧？越勤越 有一些花喜欢高水位，有一些花就喜欢低水位。 哦，这么专业的词呢。 是我们之前这个请过花店的老板来做过节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哈。 哦， 每个六日下午4:15给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呀文化娱乐方面的一些潮流热点话题。 那什么需要高水位的花呢？ 这个还是听专业嘉宾的建议吧。这不模仿你 吗？你也记不住是吧？ 听嘉宾的吧。 对，有些太勤快的时候吧也麻烦，就是人吧不能懒。 嗯， 但是有些事儿勤快了也麻烦。 你说养鱼 啊， 养鱼您总在行，这换水得勤快吗？ 不能太勤快啊， 不能太勤快， 而且你也不能一次全换了，你换一部分一部分的换，是不是？包括我们导播大哥是最熟悉的，你弄点那种过滤大棉花。那种过滤棉， 过滤棉 啊，一层一层又一层，就不用换水， 就可以保证水质的清透。 对啊，对啊， 对 吧？你鱼缸1.5米的，你弄一2.8米的大的过滤的那个过滤棉。 哎呀，养鱼我不在行，不 摸鱼你在行是吧？ 谁摸鱼了？ 领导这会儿正听我们节目呢哈，希望记住这句话， 不摸鱼。 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那是花开说，我在网上也订过花，每周送一回。有人给我建议，里边放点白糖就能延长花期。我试过了，啊，好像不得起作用， 不太行是吧？ 啊，这白糖 也不能轻信这些偏方。 不是白糖这事儿，放糖油饼上更些许管用。 人家糖油饼放的是红糖， 是红糖，啊， 真是。 哦， 要不你再请我一次，你再尝尝。 不知道。 玉清春天说，说我以前工作岗位上有好多东西呢，比如说各项规章制度，还有操作规程，各类水泵。 嗯， 各种水分析仪器设备， 哎， 瓶瓶罐罐的特别多，光是那小天平就有好多种。 嗯，哎， 什么托盘天平， 嗯， 阻尼天平， 哦， 扭力天平，还有很多工具。 这都说实话我天平真不熟。 我就记得那个上学的时候做实验 有个砝码。 哎，对，砝码。 啊， 嗯， 是吧？ 几克的砝码，几克砝码。 我是去这个北京疾控中心有的时候采访，人家那实验室不让人进，但是远远能看到里边各种瓶瓶罐罐、烧杯啊、试管啊， 嗯， 特别的神奇。 哎， 人家确实比较神奇啊。 嗯， 不赶趟发来了一张照片，一看人家那个工位确实也比较高大上，特别简洁。关键的问题是一个某咖啡馆的杯子上面弄了一束花， 人家上面是拉了一个花是吧？ 然后呢， 这个 咖啡是做了一个蜡花。 嗯 啊。 这个 不错。 你会拉花吗？ 不会，我们家都没有咖啡机，怎么手工拉花呢？ 哦， 这起码得把那个奶泡挤上去， 哦， 然后再拿什么小牙签之类的。 嗯，牙签儿？ 牙签儿 是吗？ 有一些真的是，我看人在网上视频是用牙签做出来的， 反而特别神奇哈， 能做出什么小叶子的形状啊， 嗯，新 型 的， 新型的，哎，各种。 对 对, 对, 对。然后当然了，也有做的跟医学差不太多的。我曾经说过，某主持人拉那花跟前列腺似的。 你这也太狠了吧。 反正他那个对医学有了解，解剖图的时候能看得出来，差不多形状差不太多啊。微微的胖胖也发来了一张照片，一束鲜花啊，但是确实这花有点蔫儿 啊。是吗？ 是， 我看看发来图了吗？ 对啊， 哦， 车上面放 了一束花。这是此时此刻的花吗？还是人之前定的花？ 不知道呀，但是这种鲜花我觉得生命力特别的旺盛，就稍微给点水就应该特别的娇艳。 你别说，人家这个花就搭配的五颜六色，应该是送礼那种花， 嗯，是吧？ 是不是？ 然后这 应该不是自， 还有一盘，也不是一捧， 一盘，你是饿了吗？ 一捧百合，是吧？ 我看这像是没开，半开的百合， 那它也是百合，没开呢， 嗯， 是吧？这也挺好，百合的这个味儿就是确实比较那什么。味儿比较冲是吧？ 不是比较冲，是比较香嘛。 对，香味比较冲。 有一些朋友比较喜欢百合的香味， 嗯， 因为它比较有特点。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呢，您的工位什么样，书桌什么样，书桌上面或者家里边有没有放花的地方，养花怎么样，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来说一个家长朋友们都特别关心的 啊， 林凯老师给孩子买绘本吗？ 买绘本特别贵，当然孩子确实看起来喜闻乐见一些。 是不是现在那些绘本的印刷质量都特别好，有些做的特精美，什么立体的， 特别对 同版纸的， 当然 各种形状的， 不便宜， 不便宜， 是是， 价格高，是不是， 嗯？ 那能不能买到一些物美价廉的绘本呢？那些特别便宜的绘本，它里面有没有一些暗藏的玄机呢？ 哟，你来说说看。 咱们来跟大家说道说道哈。 嗯， 眼下一些低价的盗版图书随着网购呢也流入了市场，深受读者喜爱的童书绘本更是一个重灾区。那这些盗版的读绘本用料肯定没法比，特别差， 嗯， 是不是？印刷也很粗糙，对小朋友的健康以及整个出版行业的秩序造成的危害还真的是不容忽视。 哎呦， 比如说在一家网购平台，记者就搜了搜，发现有一家售卖瓶装拼音版的绘本，叫猜猜我有多爱你。 嗯， 要是用了这个网购平台的优惠券哈，您只需要掏3.8块。3.8块， 那倒是挺便宜， 就能把这个绘本抱回家了。 嗯， 那目前呢，人的销路也不错，已经售出了385件。但是在评论区当中啊，很多买家就反映这个书的纸张特别薄，印刷质量也很差。比如说一位买家晒出的图片就显示，哎呦，这书怎么看着看着其中有一页它是空白的呀，压根没印上东西。 啊， 这客服解释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批次啊它都是这样的， 这批次全是残次品吧。这个 你说这个商家也毫不避讳哈，那还是直言不讳呢。据这个出版社介绍说呀， 嗯， 其实这本书的正版人家压根儿就没出过什么所谓的简体中文瓶装版， 啊， 这个正版书它是一个方脊精装或者是胶装的书，但是买家秀当中的那些盗版书它用的装订方式叫做骑马订。 这太专业了， 就像咱们小时候那个练习本， 啊， 中间给你订一个两个大订书钉。 哦，那我们知道，就是那过去那 折一折， 哎，就是中间那拿那订书钉一订， 哎， 就是一本小册子了， 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种， 嗯， 比较基础的一种装订方法哈。而且呢，人家正版图书的颜色色调非常的饱和明亮， 啊， 图画的质感也很清晰，这个盗版图书就压根没法比呀，完全没法媲美正版的美感。 你看看， 除了咱刚才说猜猜我有多爱你这本书遭了殃之外，还有一本书也没能幸免，它叫做神奇校车 啊，这个我们家也有 啊，这个系列也是经常会有盗版书出现。 嗯， 您可得关注着点 啊我们家那个很贵 啊， 应该盗版不至于太贵吧。 你这得在正规的途径买，它就比较靠谱， 哦、 是不是？这个系列的图书呢，从来没有出过注音版，您可以回家看看您那本带不带拼音， 不带好像 啊，那可能比较靠谱。一家网购平台呢，却正在热销所谓的注音版，就是带拼音的。 嗯， 很多买家反馈啊，书里的拼音，你说你标就标吧，你还标错了，有的书第一行字儿压根儿就被切割掉。另外呢，也有很多卖家在出售什么瓶装大奖绘本、宝宝绘本大全等等套装，少则五本，十多则几十本一套啊，一口气是囊括了各个优秀出版社的大奖绘本，平均每本只卖几块钱。蒲公英童书馆的总编辑就跟记者说呀，前一段时间也有很多读者向他们反映，说买到了这个神奇校车，发现里面有错别字，所以人家总编辑就赶紧去查一查吧，发现自己家的正版书并没有这个错误，后来发现读者买的原来是盗版书， 合着这个读者这个把盗版书的错字举报给了正版出版商， 所以人家就查了查，发现人家没有错误哈。为什么现在这些盗版书频频出错呢？是因为很多盗版书它是直接去扫描人家的正版，你想扫描就会有识别率，对不对？有的字儿啊就识别成了乱码，出错率还是非常高的。 你瞧瞧， 记者看到啊，在一个平台热销的绘本评论区，有十几位消费者都反映，这个绘本先别说好不好看，光是拿到手里那味儿就特别冲。哎呀，书的味道特别大，还得在阳台上晾几天，哎，呛的那小朋友都直打喷嚏。严小丽，也就是蒲公英图书馆的这个总编辑就说呀，说盗版绘本用的油墨和纸张和正版有特别大的差别。小朋友的手摸过书之后，有的时候你知道小朋友嘛，他可能会摸摸嘴，摸摸别的地方， 摸摸鼻子， 哎，所以油墨达不达标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了。现在的盗版书为了节省成本，一般都用比较劣质的油墨，什么铅呀、汞啊，这些重金属含量很有可能就会超标。另外呢，说到纸张，盗版出版物的纸张也会存在粉尘超标的问题，对孩子的身体也是有伤害的啊。当然有的家长朋友会觉得呀，你现在那绘本吧，说实在一本书也没几样， 对对对对， 是不是？你很快就能看完一本这个书，所以好像买正版就显得没那么划算。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大家也不妨去图书馆去借阅绘本，而不是购买盗版的绘本。观看正版的书籍带来的那种体验和盗版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在呼吁啊，进一步打击盗版绘本的同时，也建议大家能从保护自己家孩子身心健康这个角度来出发，和孩子一起树立一个版权意识，大家一起过一个有正版的童年。 对对对， 是不是？ 一个呢是这个孩子要树立正版意识，因为盗版这种事儿无异于偷窃，对吧？偷东西才干这种缺德事儿呢，盗版嘛，偷东西的事儿。另外呢，对于孩子的健康来说，确实哈，这个油墨不合格。另外，里边那错字如果太多，您想孩子起根学的就是错的，那长大了之后可能学习成绩也不太好， 就很难改，有时候形成习惯了哈。 所以我觉得这个盗版不是什么，这个绘本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您家孩子之后如果觉得哎呀这已经超龄了，比如说这是幼儿园看的绘本书，您可以呢。要 和同事交换交换， 对对，同事交换，要不然生老二，要不然呢，你就直接跟同事换换，比如说谁哪位同事怀孕了，你就别买这些绘本书了，送给你吧。 包括 好 多家里囤的那些什么没穿过的小衣服，是不是也都会这样处理？ 穿过没穿过都是这样处理的， 洗干净就行。 对，洗干净就行，孩子身体长得快着呢， 是 吧？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微微的胖胖说：“我花就在车里，一点也不蔫哈，打算送人的，照的不好。”那您千万别让， 果然是送礼的，是不是？ 对对， 我就看人搭配的色彩特别艳丽，很好看。 千万别让您送那个送礼的朋友听我们节目啊！ 怎么了？ 这不是咱说 刚才你批评了一下， 我说这有点蔫儿，不是吗？也千万别听啊！要听也得明天听啊！明天我们节目有特色， 有视频直播。 对，明天是周五，按照惯例呢，我们会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呢，和大家一起来视频音视频同步播出我们的节目哈。然后呢，您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子。稍后我们也把明天的景别稍微调调哈，要不然就咱俩了，咱可以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直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 就是把景别调的大一点， 没事，放广告的时候我可以稍微摇一下摄像头，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啊！ 你忘了上周你还没有跟大家表演你的夺方步呢？ 啊，是吗？ 嗯， 那就算了吧。 择日不如撞日，就撞明天吧。 又来这句话了。 花茶鲤鱼说：“我养花养的都不错呢， 嗯、 就是养自己呀、啊，养的不太好，怎么吃都不长肉， 多好， 这有点凡尔赛了，是不是？ 对， 这个鲜花呢，放片维生素136，花能长得开。” 不是136，维生素136是什么东西？我真不知道。 不知道 啊、哦， 嗯，算是一个骗剂啊。 为拼音说家里边花养不好啊，一个是因为出游啊来不及浇水，回来呢就干枯死了，所以呢喜欢在墙上挂点小物件作为房间的点缀，比如小鸟啊、小绢花啊、小木雕啊，发出去的图都是墙上的一些门上边挂的哈。但是说实话，这浇水这事儿，说个题外话，你知道某一些互联就是企业哈、啊 嗯， 他们有那种互联网的那种养花的设备。 互联网怎么养花、啊、 对，就是你们家花盆全是电脑就是控制的，有 远程控制啊， 然后拿手机控制 哟、 啊、该浇花浇花，然后就有些人养花养的可好了，离开那套设备根本就不会养花， 因为他都做的太智能了。 对啊，全是智能的， 帮大家都考虑的特周到啊、 哎、 一套服务。我知道好多智能鱼缸是这样的， 是吧？ 您哪怕旅游也没有关系，你可以把一周的食儿都放在他的小托盘上、 啊、 每天在手机上点一个键，它自动就是掉下来，比如说多少多少克的食儿、 哎、 来喂那些小鱼儿。 嗯 特别方便。 你的儿化音加的特别亲切。 绘本不加儿化音是吗？绘本 那无所谓吧，您那个食儿和 书本 人都无所谓，反正小巧一些、 嗯、 他们家的绘本都小，都是小时候书。 主要是没孩子，我想的绘本可能都小一点吧。 啊，然后畅发来了好几张照片、嗯、就是某就我们节目里边说过的稻香村的零号店，就是吧，排队的事儿 啊，前两天跟大家说过这事儿。 而且这零号店装潢的跟那个稻香村传统的店铺还真的不太一样， 看着好像顾客不少，是不是？ 对，排队嘛。 嗯，而且人家装潢还挺现代的、 啊、对对，装潢更现代一些，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去看看啊。 有机会啊，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呀，再说吧， 不逼您了，不逼您了。 这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行，来看看养花的事儿吧、 啊、 或者说说大家的工位都怎么样呢、 嗯、 涛涛说，儿子的书桌上这棵小绿植陪伴小朋友度过了6年的小学生活、 哦、 现在我们家儿子已经成了一名初中生了， 哎，开学初中了啊。 哎在这个桌上摆了一个绿植， 嗯， 就在窗边啊， 哎， 嗯， 这窗台是应该写字呢，看书也比较明亮一些， 是的， 特别好啊、 哎、 然后呢3090说，虽然赶上个节目的尾巴，赶紧说说养花的感想啊。我一直喜欢龟背竹的大气风格，就买了一盆一盆的养，前两天呢前两盆一直没养好，到了这第三盆终于成功了，感想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说明您呢就是已经养出手感了，前面两盆就是炮灰，但是现在终于 手感。龟背竹这种叶子千万别让小孩去拿嘴咬哈， 有毒是吧， 滴水观音啊之类的、 嗯、 就千万别拿小孩咬，咬了之后都跟那个大内密探00发里边有一个细节、 容易嘴肿， 对对对对、 哎呦啊、那还真的是家里要养小朋友一定要注意哈、 哎嗯、 请教我兔子也说了，说刚才提到的发财树也不能浇水太频， 嗯， 我们家那发财树就是让我浇水浇死的， 嗨， 哎，这浇水还是湿度 是、 嗯、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的时候收听收看我们音视频同步播出的直播的哈， 哎，包括我在这插一句 啊，您说 之前呢我们搞过直播间的点赞活动，水镜这位朋友勇夺第一名， 是是是， 那明天的节目当中吧，我们那个找一下您想听那首歌、 啊、 哎，也欢迎您明天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哎，那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新闻2021，明儿见， 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喽。 Thank you.